新鲜。 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 只在 My FM。

情里很深情，小心不跌入你流失的回忆。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让我回到过去毫无恐惧的直言，是你太松懈，还是我臆想太尖锐？当你不止一次脱口而出曾是对别人的称谓，我曾经仔细听你说的大道理，曾经小心翼翼维持表面的和平，曾经认真反省不唱昨日的歌曲，小心不跌入你流失的回忆。 FM Music 40， 你好，我是方炯斌。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再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技术狂飙，借我一生等你明。很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们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努力，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命运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啊，充满了正能量，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6度，夜里的最低温度-3度，全天晴好。那在冬天呢，其实我们要格外的多补充一些个维生素啊，那其中呢也是特别要注意增加维生素 C 的需要量，比如说呢平时多吃一些个豆制品，这样呢可以满足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同时呢蔬菜和水果以及奶类的摄取量也一定要随之增加。继续好音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内地很久没有露面的一位老牌歌手啊，实力唱将，有请何静，月亮偷着哭。 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进入进到就能够全力深入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只有这个电台给你歌多话少不受干扰的40分钟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Oh yeah, come on, take your time. 왠지 두근대는 밤이야.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So tonight, 달 끝까지 달려가 볼까? Yeah yeah yeah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Just why 시동에 가로 엑셀에 발을 홀려 모든 것이 특별해 너 완전 어울려 무엇을 원하든 I'ma make it work yeah. Shorty 아마 발이 들다 sundown 시간의 신비로운 느낌은 뭘까 완전 내게로 와 소피 풀러 sunrise 네가 없니 yeah. 난 어딜 가든 nobody 도로 위에 난 어딜 가도 반쪽 자리니까 이 찬을 한번 펼쳤지 별들 해볼 건 너희 좀 더 높이 날아가볼까 가슴 터질 듯한 이 순간 우리 둘만 떠올라 발밑에 지구를 두고 Love me 도로 위에 여긴 runway 날 바라보는 눈속 Make you wish Just love me right 动感的音乐来自 EXO 演唱的 Love Me Right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跨年夜即将临近呢那各家卫视呢也是陆续爆出了跨年晚会的嘉宾阵容那其中呢继王菲还有费玉清两位天籁唱将之后现在呢情歌天后莫文蔚也是正式确认将会加盟上海东方卫视2017跨年盛典那这一次百变天后呢遇上王菲又会有怎样的造型上的碰撞那她是否又会与小哥费玉清再次搭档同时也是备受关注那更多的精彩还请关注到12月31号晚上的上海卫视跨年晚会继续好音乐来自张震岳我会想念你 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 间好难，忍住泪水好难，离别这一刻我不甘心放手，我会好好过，勇敢又坚强，那就像钱包丢掉所有烦恼，不要再回头走你该走的路，总会有一天我们会再相聚，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念你。想念你，直到再相遇。 大家好，我是贤子。

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是永远，相爱已经幻灭。在每种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小刚周传雄，黄昏。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看到这位叫做夏洛特的朋友呢，他说了，他说刚才呢是送媳妇儿上班的路上，然后等红灯，那在今天早晨上班之前呢，吃的是媳妇儿做的南瓜粥，哇，好好吃啊。他说这个雾霾呢是比昨天好一点了，然后心情也会变得大好。确实如果你早晨啊一出门的时候发现天空是晴朗的，你的心情也会好很多。反正我是很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的哈。同时呢，这位朋友还很幸福，就是吃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给自己做的爱心的早点，哇，想想也是温暖洋溢着整个的早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送出的就是两张儿童剧门票送给这位朋友，让你呢可以在周末带上自己的孩子，然后一起呢开心的去看儿童剧。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没有得到咱们今天送出的礼品呢，真的是没有关系啊，因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会继续送出。如果你想拿走我们的奖品，就一定要记得关注董真上午9点到10点的 Music 40。 这是好音乐，来自邓紫棋，单行的轨道。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首 Talking Buddy， 时间来到了10:09，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5 Music 40，我是董真。金海心，一个长相甜美、性格直爽的女孩，那她的声音呢是非常的剔透，而她的声音带给你的不只是歌声，同时更是音乐那种直流心底、透彻心扉的感动。把耳朵叫醒，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那这些经典的曲目，让我们听后呢，也是总会勾起自己人生当中那一段最美时光的回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她另外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歌曲，《金海心》。爱似水仙，

你给的幸福总该还的。听你说，他比我懂得温柔，好过我，总会忽略你的爱了，才明白失去后再没资格说挽留，因为他会比我爱你，你说比从前快乐，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才懂得，还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也会舍不得，过去那些伤心快乐无解负荷，都已不属于我，那么重的回忆该怎么拥有，该怎么忘掉呢，他比我更适合，爱都走了我才晓得， 一首暖心的情歌来自胡适和，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 My Fan 之等真。临近岁末，摇滚歌者谭维维各大卫视的跨年邀约之外，同时点出邀约，比如说在上周末呢，他也是前往首尔演出，也是这样的风采。而在结束首尔的工作之后，跨年演出的工作准备当中，但是呢依然是不忘记啊，坚持自己平常的跑步，然后出写字静心，忙中偷闲，是在微博上也是晒出了他自己手抄我也是看了一下，真的那个字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抱怨说，哎，自己很忙，也很忙，可能无暇去做一些其他，想想这都是借口。你看人家谭维维正在忙碌，各种演出也在忙碌，但是人家依然，所以说我们也是更找不到理由让自己呢，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勤快起来。结束之后呢，你的计划也许就会。这是好音乐，来自动力火车，无情。 是无情，写了个无情，不做无情人何必再心吐息，何一封信就情很欢迎无敌泪，爱的尘埃的伤爱的永远无情，你简单记住几个字却要我收下，

那阿欢，他很傻傻，他真的傻，就放在那哦，给他摸吧，表情夸张，吃饭吧，我们慢一杯话，吃蛋糕也装进。Touch my heart, touch my 心，像冰淇淋渐渐融化。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通透我所有的画面去看，是他把失落到河畔，背景很大，爆炸，我报告下，像个傻瓜笑话，你被我同化，我长大。Touch my heart, my heart, 心被他填炸。Touch my heart, 他想我，我想他，就让我们童话。Touch my, touch my heart, 心想渐渐融化。Touch my, touch my heart, 穿透。Touch my heart, 心被他填满小鸟。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他想我，我想他，不让害怕。 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 Sorry.你 out 了， 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 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 MyFM 的生活，任性的过，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的温柔，还是少了吗？遥远爱挂在天空飞，风无所谓，只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Just one, I'm always alive. To one, 爱开始扩散连接了，穿越天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删除孤单，默认默契时刻。I love her, I'm always online. 烟火，任性的跳舞，能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我，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天空飞，风停了也飞，只因为你总是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喊 I'm always online. 爱开始扩散，见了穿越天空的 3, 2, 1，删除我的孤寞，即使深刻I shall lie. 准备 to one, I'm always online. 爱开始扩散，我穿越天空一个，我开始 to one. 流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翻唱。 继续来到我们欢唱榜，我是董真。那今天上榜的子于张韶涵《遗失的美好》，其实它是由张韶涵还有许绍洋、霍建华台湾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80后的朋友呢，其实都看过这部剧啊。那这部偶像剧也是带给很多人非常美。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跟随去回忆这部电视剧带给我们的美好。那这次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朱 KTV 的大力支持。 先找回爱，如果走得更远，应该也会甘心放弃。我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然后不见。当心你给我的时间，一定会来的。 天津通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10，三年六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33。 错过航班，当错过商机，学会遗憾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八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 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热线6630-1777-0-1888。 宝贝，年货 去超市吗？ 不，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一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布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券，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会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和您 一起过大年。 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 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0街商户抢占先机，电话1666-6621-1666。 诚信收车，安心最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路8号400-080-202。 锁定 MyFM 100.5，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 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的苦，太多的人爱的好苦，那有点毒。输，我怎么会怕？我勇敢万劫不复，不爱在地狱觉悟，人太幸福，也许会虚度。到现在你说罪无可恕，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晚餐要吃什么，该会帮我做主一他好处。被孤独我过得好，里面那双人床一个屋，内心却在哭，而现在追逐就说满都是花生。现在还孤独，罪无可恕，你看我那闪躲在房间哭，妈他大概会帮我，没有其他，我就是来孤独，我不满足，明明那说一个人睡更舒服，却在辜负被辜负，在追逐就说 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音乐进行到底。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eat,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I'd like bad bitches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Never try. Let's go get it down. The sound, yes, I'm in the zone. Hey, leave a good tip. I'ma blow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give a fuck. Oh, no, I love to dance. Give me more. ships were meant to fly. Hands up and touch the light. Can't stop, cause we're so high. Let's this one more time. 好音乐，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0.5 Music Forty， 我是等真。这是卫星站时间，第一个信息是天城鼓浪水镇，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滩尽收眼底，游艇基地，水上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全系统供应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鼓浪水镇。第二个是广场年货节开幕了，买年货去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1月3日来福地广场福一层讲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家直销实惠到底，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遍全球。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一起过大年。以上就是天卫星站的全部内容，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力宏《你的爱》。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致电400-080-2020。 是车华健，选车王我放心。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供应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镇。 品鉴热线400-5558。 有啊，奥特莱斯 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远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碧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 到有啊奥特莱斯。 欠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8。 Smart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21166。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夜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无限彩虹，别走，一直到天荒地久。爱没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你存在我的胸。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总记过。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妙，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时间的缓冲，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渺渺，一直到天地。爱是你让我坚持的理由。 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所有原因。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 Right now, my FM 100.40. Another day has gone. My FM 给你 Music Forty 40分钟的音乐 播不行。 我们是牛奶咖啡。 好心情的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天然呆》。时间来到了11:10，正在收听的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邓真。张美琪呢是被人称之为是第二眼美女的台湾歌手，那她也是拥有一副好嗓子，同时已经是情歌代名词的张美琪，从她的很多歌曲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那种敏感纤细、多愁善感的小心情。有请张美琪，《那年的情书》。

胸，无聊怀疑，就换个理想，哪有谁能管你？所以试试看没关系，把黑的白的挂的话都全忘记，我会让你做真正的自己。邪恶与正义，谁才会胜利？左右的拉锯，结尾的差距，你会接受还是 stay away？ 方大同，黑白灰，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相信很多这个开车的朋友都会纠结一件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出去聚会特别想喝酒，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开车了啊，结果不能喝。那如果现在我告诉你，在未来的时间里，将来可能会有一种物质帮助你解决这样的难题，你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啊。比如说最近啊，就看到在中南民族大学的一位副教授王立华，王教授，他呢就是研究出了啊，在普通的白酒里加入到了一些特定的可食用物质，那这样的酒当你喝下去之后呢，会在胃里形成凝胶，那酒中的大部分乙醇也将会被固定，从而呢可以减少进入到血液的乙醇量。而且呢经这个饮用测试啊，九个人如果饮用了100毫升以内不醉酒一个半小时之后呢，只有一个人是达到了酒驾。而据了解呢，这位王教授目前已经是为他的不醉酒申请了专利，那我相信呢这项专利如果在未来真的能够普及了，肯定会深受爱酒人士的喜爱，也是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吧，也是希望这种物质能够真的普及开来。继续好音乐，来自张信哲，多想。 可是都不是绝对，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无爱一生情月月淡淡的

窗铃响不停，慌得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停停马德里昂斯音，突然的想念你，在不过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能与马德里昂斯音，突然的想念你，我的真爱竖起的眼睛，所以用阿玛蒂写了封信给的距离，加了多三色金，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演戏，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不过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来自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经常把自己的旧作重新编曲翻新的苏打绿，这次也是透过三场与德国交响乐团合作的演唱会，拍成了他们出道12年以来的第一部音乐电影《故事未了》。那这部标榜纯音乐无剧情的非典型音乐电影，花了将近是一年的时间来后期制作，以极高的影音规格重现了去年小巨蛋上的视听震撼。而在上周末呢，苏打绿也是登上了小巨蛋举办盛大的电影首映演唱会，而上半场呢播放了将近90分钟的电影，也是带领粉丝一起回味了去年在小巨蛋的三场演出。那下半场呢则是以演唱会的形式来进行，在即将休团3年之际，也是和歌迷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苏打绿的粉丝，然后是他们的忠实歌迷，就一定不要错过他们这个非常精彩的音乐电影故事未了，相信会让你觉得更加的美好。同样接下来的这首歌手，这是一首歌曲哈、啊、这位演唱者，这位天后，她的很多歌曲也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美好的回忆。有请孙燕姿，第一天。 月光晒了很凉快，都是这样会一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而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片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

亲亲，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是一寻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 来自胡彦斌男人 KTV，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5 Music 40， 我是董真。一到冬天啊，这个天气变凉了，相信很多人其实都和我一样啊，就是不愿意上班上学，就想赖在被窝里。那每到这时呢，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咱们已经很幸福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毕竟咱们天津的现在这个天气呢还没有那么冷啊，现在我看了一下每天的气温，大多还是在白天是维持在零度以上，所以说真的很幸福了。因为有很多地方呢，比如说俄罗斯的北部啊，那里有座城市，在冬季他们呢最冷的一天真的是让你觉得无法忍受，好像人家15岁以下的学生可以在当时，如果是冬季最寒冷的一天是可以取消课程的，但年龄稍大的孩子呢仍然是要求要前往学校去上课，而这个在公司上班的人呢一样要正常上班。同时呢也因此这里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冷，导致大家呢可能会觉得无法忍受，但是依然是坚持上班上学，所以这个城市也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冷的居住地区。那他们的冬季呢是十分漫长，而该地区的孩子也是以坚强闻名，也就是说无论天气好坏啊，人家都会坚持照常工作照常上课。那那么冷的天气人家都在坚持，我们有什么理由来偷懒呢？所以每天早晨如果你觉得很难起床的时候呢，不妨来想一下在俄罗斯的某个城市，那里的人才是最辛苦的。那接下来继续好音乐，来自赵雷《成都》。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十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MyFM 1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伤心时听歌入心。MyFM 100.5，好音乐总能找到陪伴你的理由。 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圈的经典歌曲最美，欢迎回到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为了迎接2017年的春运，那现在呢，铁路部门也将会对12306这个网站来进行扩容改造，而近期也将会推出在购票环节减少使用验证码的措施。那也就是说呢，近六成的车票发售时呢，旅客将不会再需要使用验证码。那说到验证码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过同样的感受啊，就是上面会有一些数字需要你输入，又或者可能需要你有一些问题需要回答，很多人都会把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变成是考验自己的脑力，考验自己的学识啊。那这一项规定出来之后呢，未来的日子里面，也就是说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不需要再回答这些问题了。所以呢，很多网友也是纷纷表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措施的出台呢，也是表示喜忧参半。方便是方便了，因为但是再也不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来发挥自己博学多才、见多识广的优点了啊。那不管怎么样，也确实是方便了啊，我觉得这已经是件非常好的事情。继续好音乐，来自周董，《告白气球》。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再说我。 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花300块能住上什么样的酒店？想必选择再多也很难超出快捷酒店之流。但快捷酒店的装修和服务真的能跟得上我们进化的品味吗？答案或许是 no。 大众口味的转换催生了新兴行业的诞生，比如现在非常时髦的出行选择民宿短租，国内类似产品就有蚂蚁小猪、美租网等等，而在国外这类产品只有一个名字 Airbnb。 Airbnb 是什么呢？

Landy， 好音乐不间断，只有在 My FM。 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 FM。 可爱的声音来自关诗敏，别说。时间来到了12:13，你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萧亚轩的舞曲呢是光芒四射，而很多人喜欢他多半呢也是通过他的舞曲来认识并喜爱。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我一直认为他的伤感情歌或者说是慢歌其实更能够打动我的内心。有请萧亚轩，冲动。 挤的交通，让你我还能多相处几分钟。人潮中，怕失散，所以紧紧拉你的手，一刻不放松，不放松。

神经，你是我的电影，最深爱的电影，回忆每个画面，陶醉我的心，最好看的电影就是你的微笑，深深的把我吸引，你是我的电影，最深爱的电影，看你泪光闪动是最痛的剧情，哪怕 非常暖心的一首歌，来自魏晨，爱我就陪我看电影。欢迎回到 MyFM 100.5 Music 40， 我是邓真。每年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除了会有号称行走的微博热搜榜的小鲜肉们加盟，那老牌的实力歌手也一直都是湖南卫视跨年的心头爱。那据透露呢，现在金曲歌后蔡健雅也是日前确认将会参加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带来超好听的蔡氏金曲大串烧，让观众也是可以一饱耳福。那为了使观众能够更好的融入到蔡健雅的表演当中，那这一次舞台的氛围的设计也将会是十分的别致，希望能够更好的引领观众的感官，然后是更好的理解蔡健雅身影当中的云淡风轻。更多的精彩呢，就在12月31号，19:30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这是好音乐，来自苏慧伦，《黄色月亮》。

在我爱的你，感谢生活让我遇见你，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就像你曾告诉我，亲爱的，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一首李健《日落之前》，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张默执导，然后倪妮、霍建华、马苏等领衔主演的2016贺岁式的毒鸡汤式的女性电影《二十八岁未成年》也是迎来了全国的公映，而该片上映的首周末累计票房也是达到了7500万，市场前景呢也是超级看好。同时呢，这部影片是被无数的媒体和观众誉为是贺岁必看的暖心毒鸡汤电影，还有人呢会把它称之为是哭成傻瓜笑回少女的寒冬暖气片。那最近呢，这部电影的片方呢也是再发放福利啊，发布了片头曲《你不懂我》的 MV， 那以轻松俏皮的方式再次展现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那极具代表性的情感历程也是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强烈的共鸣。的确，一首好听的影视插曲呢会让整部电影增色不少。同样，接下来呢我要送上一首经典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更是经典韩剧《我叫金三顺》的主题曲。最重要是每当旋律响起，我相信会让你想到的就是帅气的玄彬以及剧中可爱的女主角。有请王力宏 Kiss Goodbye。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但欠你的我不能给。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被你打败，每一次放弃你。 保留的音乐空间 My Music 40分钟只听见好音乐。你好，我是陈意涵。 双手追赶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舍得啰嗦，试图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承认自己，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睁开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张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谁不能啰嗦，看见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都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闭上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在跟着我们创造新时代秩序 ，Come on！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图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承认自己，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一浪一波划破天空，在我的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触及耳朵的诱惑。你听不听，你懂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假设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的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闭上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图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承认自己，看我怎么翻转地球。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追赶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图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Wow wow wow。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Wow wow wow， 现在不是在闪躲，承认自己，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一首来自潘玮柏《反转地球》。说到潘玮柏呢，其实也是很久没有露面了啊。最近呢，他在微博上也是发出了一组照片，挺有意思的。其中的一张照片呢，是好像是自己的工作室发出来的，然后另外一张呢，可能是其他的朋友给他拍的。你会发现，其实两种照片呢，真的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分自于自拍和他人的拍摄啊。自己拍的呢，会觉得哎，真的是高大帅气；而他人拍摄的呢，简直就是把潘帅的身材拍成了55分。不过呢，人家好像丝毫不在意啊，是把这两个照片都同时放在了网上啊，也是再次的验证了潘帅的真性情。时间来到了12:41，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当我们的身体发生过一些个小症状啊，其实这样呢，往往就是因为你压力过大的预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那这些信号呢，就是应该告诉你，就是让你应该放松的。首先要说到就是嘴角溃烂，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哎，其实嘴角溃烂没什么大事啊，只是上火了。不然，其实对于你的身体呢，嘴角溃烂其实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所以是提醒你啊，一定要多喝水。第二个呢，就是夜间磨牙，看似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其实验证了你可能每天的这个神经绷得很紧，并不放松，需要你在睡觉之前呢，让自己轻松一下。再有呢，就是你的指甲上有白点，证明你缺少营养。再有呢，就是牙龈出血。 鞋以及这个大腿或者是你的胳膊有硬疙瘩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不好的预警。所以也是当提醒你啊，当你有以上这样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赶快放慢自己平时的脚步，因为工作再拼也要记得留些时间让自己更好的休息放松一下。那接下来同样也要送上一首令你心情非常快乐的歌曲，来自李琦《启禀太后》。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 FM 100.5。 先听听我最心里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